夏日和有你的照片，我每天抽更多烟，我越睡越是疲倦，我戒不掉身体对你的依恋，我每天头晕目眩，我总是双眼布满黑圈，我一个人住，点着蜡烛，眼睛恍惚，身体的温度没有你爱的书，你两个人住，他在呵护，绝对幸福，听说他为你而戒烟，听说他陪着你散步，你的笑声已淹没了从前，我不断扣了你几天，你还是没有回电，直到我双眼布满黑圈，我一个人住，点着蜡烛，眼睛恍惚，没有你身体的温度，没有你爱的书，两个人住，他在呵护，绝对幸福，听说他为你戒烟，听说他陪着你散步，你的笑声已淹没了从前，我决定离你很远，地球的另一边，我忘了时间，直到我闭上双眼、我一个人住，点着蜡烛，眼睛没有你身体的温度，没有你爱的书，你两个人住，他在呵护，绝对幸福，听说他为你而戒烟，听说他陪着你散步，你的笑声已淹没了从前。 晴天，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。今天是4月6号星期五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气温在4到12度，西北风3级，空气质量优，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4到14度，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14度左右。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：车顶天窗应该如何保养呢？关于车顶天窗的保养，我们每年都要仔细的清洁一下天窗的胶条灰尘，尤其是经过远途之后，定期用机油或者是润滑剂清洗机械部分。天窗使用久了，在其滑轨缝隙中呢，一般会有不少的沙粒沉积，如果不定期清理的话，就会磨损天窗部件。一般在使用2到3个月的时候，把滑轨用纱布蘸着清水清洗一下，待擦干净后呢，涂抹少许机油或者是黄油就可以了。 很多人根据拼假攻略请假，轻松就有一个8天的小长假了。可是玩耍时间不论长短，在你出行的时候，如果行李不装好的话，可能是很闹心头疼的事儿。在整理衣服时呢，你可以把衣服和袜子叠在一起，还可以把2件内衣叠在一起，然后用内衣袋子扣在罩杯里面，衣服还可以叠好塞在帽子里，这样不仅能节省空间，还能让帽子不被压扁。这些省空间的装行李小技能，你 get 到了吗？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969报天气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收听。告诉你，我有。